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范工程，我来自北京，我是一名诗人。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诗，诗的作者是木心。诗的名字叫做《从前慢》。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北京时间中午的1:02，在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老师黄淑颖老师，让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天气提示。黄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新年好，新年好。 哎，新年好，新 年。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您想要提示我们的天气情况好吗？ 哎，好的。今天呢，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有3级左右北风，能见度呢也是不错的。白天呢，最高气温现在预报可以上升到6度。应该说天气对出行啊、返乡啊、回家过年是没有影响的。明天呢就开始春节假期了，那么北京地区的天气呢，在假日的前期呢会有雾霾，敏感人群呢还是要做好适当的防护。假期的后期呢将有大风天气，整个假期期间呢天干物燥，还请听众朋友们注意防风防火，注意用火的安全吧。那么春节期间呢，咱们很多朋友啊还要到国外去旅行，从目前的天气资料分析来看呢，有些地方天气还是有些影响的。那么在亚洲的西亚，春节前半段时间呢会有明显的雨雪天气，对旅行呢影响会稍有影响。春节期间，春节假期后半段啊，这个天气呢就逐渐转好了。那么亚洲的其他地区的天气呢，对这个出游啊是基本上没有影响的。那么在欧洲呢，春节假期前半段，南欧的少部分地区会有这个弱的雨雪天气，春节后半段呢，假期后半段这个天气就逐渐转好了，对出游呢是基本上没有影响的。目前来看呢，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在北美，在咱们假期的前半段啊，春节假期前半段会有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 像加拿大会有小到中雪，还有10度左右降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啊将逐渐下降到0度以下了，应该说天气还是比较冷的。那么在美国西部呢会有明显的雨雪天气，在美国的东部啊降雨会比较明显并有加强的趋势，而且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呢也将出现持续的降温天气，最高气温呢由20度以上逐渐下降到这个个位数，这样看来天气也是比较冷的。可以看出啊，北美的天气对旅行还是有一定影响。那么到春节假期的后半期呢，北美的天气啊也会逐渐好转。在南美和大洋洲呢，未来这几天，就是咱们春节假期的前几天，应该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短暂的阵雨，最高气温呢在30度左右，应该天气呢是闷热为主呢。非洲的天气呢，咱们春节假期前半段以晴天为主，在非洲沿海地区呢会有短暂的阵雨，而且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在30度左右，天气呢是以晴热为主呢。那么总的来看呢，春节假期期间在北美呢有明显的雨雪和降温天气呢，对旅行有影响。那么除了北美之外呢，在春节期间其他大多数地方的天气啊基本上对这个旅行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这是这个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谢谢黄老师，也提前祝您新春快乐。 好的。 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在腊月29中午的这个时间，欢迎各位来到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我是袁一。相信这个时候很多人正在筹备明天的大年三十哈那顿饭，或者是开始准备要过年的计划了。因为从路上的路况就已经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很多朋友都已经不在岗位上，而是在归途当中了。那么今天呢，在中午的一个小时时间，我们依然请到了一位旅游达人，要跟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很有年味的一些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集市的活动。那也欢迎一下今天来自众信旅游的旅行达人海龙，王海龙，欢迎你。 谢谢谢谢。 哎，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换一个话筒，因为那个话筒好像没有把你的声音传出去，你可以换到旁边那个地方。对对对对，那个话筒响了。今天海龙会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在这个地球上吧，这个整个地球范围哈，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他们在不同的节庆活动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类似于咱们北方的庙会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因为咱们庙会说有什么花灯啊，有一些演出啊，包括有美食啊，其实国外有很多地方也有类似的活动，对吧？ 没错没错。你像这个离咱们国内比较近的啊，就是像中国南部的泰国，啊，它的每年的4月13到15号这三天呢，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日啊。但其实像傣族也有这种节日，泼水节。 泼水就是送干节。 送干节，没错，就是他们自己的新年啊。他们认为这个每年的太阳的这个轨道走进了这个黄金12宫，第一宫就是这个牧羊座的这个 个宫啊，他认为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嗯， 所以他们希望这种就是更多的这种吉庆啊喜庆去传达给大家。 所以其实今天这期节目跟大家要讲的是、虽然都是新年、但可能每个国家和地区它的新年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没错， 时间也是跟咱们不一样的。 对对对， 全世界可能公认的新年是1月1号， 嗯，对， 12月31号到1月1号那个跨年的过程， 没错， 但是各个地区也会有自己专属的一个节庆活动。 对对对，其实很多节庆吧、它可能国外一般的话呢，它统一都是元月的这个1月1日是他们的新年，但是当地呢他们也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这种活动或者集市类的这种 比较本土化的， 没错、 嗯、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能传达给大家，完了给大家分享、 对、除了这个春节大家有可能已经开始踏上去到各地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旅途当中了、享受自己的春节假期、当然有可能会有些朋友他想错峰，不想在今年的这个春节假期的时候出境游、所以他会把安排放到之后，所以咱们这期节目有一些指导性、在其他的这一年的其他几个月份当中有哪些那些地方的节庆活动你是可以赶得上的，也是给大家一个热身的环节。 明白，没问题、因为后边呢我都会把所有的节庆的这个活动的区间告诉大家，这样呢大家可以去赶这个节庆。 那刚刚最先讲到泰国的宋干节， 宋干节啊、对，其实宋干节由来咱没说完，他也比较有意思。最早的时候呢，他这个是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印度啊，他有一个这个宗教，完了他们呢是每年的这个在宋干节这期间啊，他们是希望到河水中去沐浴，就洗去这一年的这个不好的，包括这个身体健康啊，希望这来年祈福啊，但是呢对于一些年老多病的人啊，他无法到这种河边去长途跋涉去沐浴，就把这个水呢运过来 运到城市当中， 对对对，给他这个靠这种泼水去冲洗，完了也完成这个就相当于祈福吧，对，所以这个泼水节是慢慢这么演变过来，当然这是据说的了啊，也比较有意思。 那在宋干节的过程当中，除了像有泼水这样的一些环节，这样的欢庆的方式以外，它会有一些大家可以去逛和玩的地方吗？ 这个问的特别好。其实如果要逛跟玩呢，你要想感受大都市的，那就选曼谷就比较好了。但是要想找这种原汁原味的集市啊，建议去清迈。清迈的古城边上啊，每个周末其实正常都会有周末的集市，有好多小的这种手工艺品，都是当地手工艺人做的，比如说这种拿肥皂雕出来的花，或者这个银饰，因为清迈这种银饰是非常有名，全是手工做的，项链啊，戒指啊，而且你买的每一个基本上独一无二的，另外呢，在它的集市上呢，你可以去当地人这种就是做的这种，比如说他们有时候也会支一口锅，完了炸一些鸡腿儿、但实际上你花的钱其实很少，就可能合人民币一两块钱 啊， 就买一个琵琶腿炸的。我们那次去就去了，正好赶上他当地的一个菜市场，完了我们买了这个鸡腿儿，大家花了10块钱买一大堆啊，每个人就分着吃， 吃的还挺饱。 对对对对对，完了逛逛他那些小镇呢，你其实也可以这个淘一些自己比较好的宝，你像我就找了一些他们做的这种手绘的冰箱贴，就是非常有泰国特色，比如说大象啊，他会写上清迈啊，这种拼音啊，包括还有两个冰箱贴拼在一起的，是一桃心儿。那今天又是情人节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如果大家能淘到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但是宋干节像这样的节日，泰国不是应该举国上下都放假吗？他们会出现像咱们春节期间有一些商家关门这样的情况吗？ 他是这样啊，基本上呢，这个宋干节这几天他们集市上就不是像以前的那么就是限制你在这儿摆在那儿摆，那可能他们更多的自发的人就出来了，你可以找了一些非商家的东西，跟跳蚤市场一样。 明白明白，就是大家趁这个机会也可以分享一点东西。 没错，有的甚至它不收钱，是交换类的，就是大家物换物啊，其实感觉很好的。 这是离咱们比较近的泰国，是在每年的几月份？ 每年的4月13到4月15这三天。 这三天， 对， 这三天，泼水氛围最浓重的是大概是哪个城市？ 最泼水最浓重的呀，其实最大的两个城市，一个就是曼谷，一个是清迈，泼的厉害啊！对， 您要是喜欢水，去这两个城市；您要是怕被泼，那您可以绕开这两个城市，去泰国其他的城市。 对对对， 对，这是离咱比较近的泰国哈。 对对对对，没错。除此以外呢，要像再远一点的，你像荷兰， 荷兰那个4月30号一个节日叫女王节， 嗯， 啊，对，他们这个节日来的也比较有意思，就是在1903年的时候啊，他们国家就是也遇上一些这种类似经济危机啊，或者这种饥荒啊， 嗯， 完了那年呢，女王还病了。完了，他们是为了把这个，在女王原计划原来不在4月13号，是8月31号，是女王的生日。 嗯， 他们就想为女王庆生。 嗯， 完了顺便 提前庆生， 没错，就举国上下欢庆一下。 嗯， 完了在这个这天呢，他们就搞了这么一个为女王庆生的活动。 嗯 啊。完了，在他的女儿继位了以后，他女儿是4月30号出生的， 哦， 他就为了纪念他母亲，把这天改到了4月30号。 嗯， 啊，包括在像后边如果再按生日，他就不算了，就全定成4月30号。 4月30号了。 对， 嗯， 这个呢也 他们的庆祝方式是什么呀？ 他们庆祝方式就是每天的话，就是这天的话，所有人都会穿上这种橙色的服装 啊， 代表 荷兰是橙色吗？ 没错，就是他们标志性的颜色。嗯，完了，举国上下都会做这种气球式的这种女王一样。帽子啊，就是这种类似 大檐帽吗？ 啊，不是，它是拿气球吹的，就跟过年时候编个小狗啊，或编个什么那种感觉， 啊，就一个长条的， 哎，对对对， 编成一个气球， 它盘成这样的一个帽子，戴着，每个人去戴着。完了，在那个荷兰，你像最热闹、最有节庆气氛的，应该是阿姆斯特丹了。 嗯 啊，在这个城市里呢，它有很多这种水道式的这种，它会乘着船，完大家在这里欢庆， 嗯， 而且这天是。没有任何人去管，就是大家都是自己可以在自家门口， 嗯， 甚至大街小巷任意一个地方摆上你的小摊儿 啊， 对，你可以淘一些东西。其实有些时候的那种 木鞋， 对，木鞋，啊，对，包括奶酪，啊， 嗯， 对，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淘啊， 嗯， 对，包括像荷兰最有名的这个蓝瓷，戴尔夫特蓝瓷 啊， 对， 可以买蓝瓷的冰箱贴，如果你买不了特别大件的东西的， 没错，买个小件也比较好带， 嗯， 但是那个就托运时候稍微注意一点，容易碎嘛。 是， 嗯， 咱们荷兰多说几嘴啊，因为不像泰国那么的熟悉， 没错。 如果要想赶在4月30号女王节期间去到荷兰的话， 嗯， 你建议怎么来规划我们的行程？安排几天？ 是这样啊，我建议的话，因为每年的那个库肯霍夫的郁金香节跟女王节其实是重叠了。 库肯霍夫是几月份？ 每年的3月15号左右，晚一点花期是3月20， 嗯， 一直到5月15左右， 哦， 这段时间， 所以正好跨度是在这个里面。 没错，我建议大家如果赶这个节，就连着这个库肯霍夫这个郁金香节一块儿去参与， 那性价比很高。 没错，而且你在那个氛围里，你再看这种库肯霍夫又是另一番的感受。 对， 而且呢，你有机会的话呢，还可以去那个阿斯米尔那个鲜花市场。 嗯哼， 啊，那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全球80%的。鲜花拍卖的流入流出的口岸都是在阿斯米尔这块通过的， 哦， 也就是说你手里拿的10朵花里有8朵是从这儿出去的 啊， 对，而且它最有意思的是每天 凌晨，现在听到这儿的时候，好多姑娘都低头看了一下自己手里捧的花束。 对，但是你看看你手里拿的花束，应该是从每天凌晨3点左右，他们就开始拍卖。 啊， 它是以倒计时的方式拍卖。 倒计时是什么意思？ 它是就给你60秒， 嗯， 完了60秒倒着走到0秒结束。 嗯， 这个拍卖呢，它是从高价往低价拍。 啊， 世界上唯一一个拍卖倒着拍的， 这是什么规则？ 这规则就是这个荷兰人发明的。 不是，就是说这束花， 嗯， 20有没有人要 啊？对， 然后就有人说出19， 完了看 18， 没错，临近时间最后一个叫价的拿走。 那我直接喊1块不就行了吗？ 那你这样的不太符合规则，不按套路出牌，你 是？啊，这是开玩笑哈， 嗯， 这是从凌晨3点开始拍卖， 嗯， 然后就会流传到各个的这个国家和地区。 对，基本到6点左右就闭市了。 早上6点就闭市了。 对， 这个拍卖过程游客是可以 体验的， 参观的， 对，可以参观，可以体验， 嗯， 但是你就得辛苦一点，完提前计划一下， 嗯哼， 它的那个拍卖时间，完了包括这个， 就是围观，不需要预约票，什么没有门票哈。 阿斯米尔那个市场呢，它是这样啊，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我知道它是不用票的， 嗯， 就是你可以去参与进去就好了， 嗯， 啊， 嗯， 但是现在的这种最新的政策呢，我没太细的了解， 嗯， 大概可能得6-7年前的时候了， 哦， 对， 嗯，各位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阿斯米尔这个花市， 对。 对， 计划一下吧。完了，包括像那个， 嗯， 那个蓝瓷，戴尔夫特的这个蓝瓷也是非常有名的， 嗯， 就等于结合了中国这种青花啊，他会把当地人的这种生活上的一些东西画上去， 嗯， 比如说什么挤奶牛啊，什么这种啊， 嗯， 或者 生活场景， 哎，对，也很有特色， 嗯， 送给朋友什么都不错。 那你觉得荷兰 规划几天的行程比较合适？ 荷兰如果深度一地的话，10天12天都不多，说实话 不多， 不多，没错。完了，你像去到最北边看那个阿夫代鲁克大坝， 嗯， 就是荷兰不是一个低于海平面的国家吗？ 对， 它是靠这个蓝海大坝把这个海平面这个拦在外边，这样它才能有更多的土地， 嗯， 要不然荷兰有很多这个地方是被海水给侵占的。 明白。 嗯，包括像你去这个羊角村，它号称这个北方威尼斯嘛，就里头是要划着小船在整个村子里去转的。 啊， 嗯，对。完了，包括你像这个最早的李鸿章大酒店啊，当时是这个清政府议事的时候， 嗯， 这个咱们的首辅大臣住的那个下榻的地方， 哦， 就命名为李鸿章大酒店了， 哦。 其实你也可以去住一下，感受。 那酒店什么风格？ 酒店的风格整体来说还是偏这个欧式的啊， 嗯， 但是呢，这个酒店呢，因为这个咱们这有这么一段历史吧，他把它命名为这个名称了啊， 哦， 但是一定要体验一下，因为它历史感是非常厚重的。 对， 啊，对， 这是荷兰的安排。 嗯，对， 这也是到4月底的 4月30号。 对， 啊， 对， 完了蹭那个，再跟大家重复一下，那个蹭那个郁金香花期是3月15号左右到每年的5月15。 就是其实它这个库肯霍夫的这个节日的时间也会根据每年的花期会有略微的一些调整，是吧？ 对，基本前后5天左右。但是如果你要卡在比如说3月25到4月25之间，这段一定都是盛开期间的。 嗯 嗯 嗯， 对。 好，那这是从荷兰的这个方面来讲的。 对对。 接下来咱们要去哪儿？ 接下来呢，其实也可以说点轻松的啊， 嗯。 你像那个有这种美食节的啊，你像这个再回到泰国，你像普吉有这种海鲜节啊， 嗯， 这个海鲜美食节基本在每年的5月中。啊，对，那块呢，怎么说？你像我去那边的市场，我看到夜里啊，集市它有那种特别大的皮皮虾啊，大概可能 我见过最大的是跟我小臂那么长。 没错，我也想拿我小臂形容。 那你的小臂跟我小臂可不是一个量级。 我小臂比较粗也。 对啊，肯定啊，男生的小臂嘛，就是那我见过那还肯定不算大的，你那个真的是太大了， 这个， 就跟一个小奥龙一样。 没错， 嗯， 那个皮皮虾那缸里可能就放了一两只啊，因为再大可能， 嗯， 就放不下了，会比较密集啊， 嗯。 这种美食呢，你像去到这个泰国普吉，你比如说南岸一些，很多玩潜水的这些人， 嗯， 你去到这些地方吃是很便宜的啊， 嗯。 对，你像什么吃这种石斑啊， 就感觉泰国好像任何时候去吃海鲜就已经很便宜了， 嗯， 结果在8月份的时候还有更便宜的海鲜节。 没错，没错， 嗯， 他们基本上因为靠海吃海嘛，他们吃蔬菜什么这些东西相对来说会贵一点， 嗯， 但是如果你吃海鲜的话是非常便宜的，也很合适， 嗯， 啊。 那他们海鲜节这个期间，除了你可以肆意妄为的吃各种海鲜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一些活动可以参与吗？ 它是这样啊，基本你要想热闹的话呢，这个海鲜节它也会在这个巴东做一些活动，因为最热闹就是巴东嘛。 哎，我查这资料有说5月份，有说8月份的，这是 它是这样啊，就是基本上海鲜下来的时候，但是每年你像这个好多节日它是不固定的，你像这个迪拜的购物节，它每年是2月份的某一天或者3月份的某一天，7月份某一天或8月份某一天， 主要还是跟它那一年的时令有关系。 没错，跟时令有关系。完了，根据它那边的实际情况，包括淡旺季呀，啊，等等。 但是其实5月份对于泰国来说，其实不是最好的旅游的季节，它是进入雨季了吧？ 对，没错。 所以其实也是用这样一个节日去吸引更多的游客。 没错，没错。但是呢，这个热带海岛的雨就是5分钟，小孩脸啊，5分钟来， 可能对潜水有一些影响，但是在陆地上活动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没错，没错，潜水还是靠光线嘛， 嗯， 好不好看哈，啊？ 嗯， 对，嗯， 这是推荐在年中的时候可以考虑去泰国， 嗯，对对对对， 饕餮美食， 饕餮，好好的搓一搓大海鲜。 嗯， 啊， 嗯，今天我们请到来自中信旅行社的这个海龙，我们的旅游达人，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世界各地，在这一年的不同的时节当中，他们的非常本土化的一些节庆活动所带来的一些可逛可吃可玩的那些好的选择，也是给我们马上迎来的咱们的春节做一个热身。那我们稍后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

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赏雪河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继续回来，我是袁一。今天呢，袁一和我们的嘉宾在直播间啊，给各位在回程的路上，在出境游享受春节假期的路上，带来一些热身的话题。所以说，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他们都会有什么样的节庆活动，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一年去规划自己的旅行的。嗯、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来自众信旅游的旅行达人王海龙。海龙你好。 嗯，大家好。 嗯，上半段咱们基本上讲了就是泰国和荷兰这两个地方。 没错。 泰国有玩的，有吃的。 嗯。 然后荷兰呢，有看的，有玩的哈。 对。 接下来咱们主要会倾向于什么样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哪一块？ 咱可以说是买买买的。 哎呀，太好了！ 啊、这个你很激动哈，你说 女生太激动了，要赶紧拿出笔记本和笔哈，记一下。 啊、记记可以记哈、啊，就是那个迪拜，你像迪拜这个属于购物天堂吧？我认为，它呢，像每年的这个六月。每年不定啊，就是二三月或者六到九月之间会选一个月，大概两个星期左右，他做什么呢？就是购物节。 就是我不太懂他这个购物节为什么就不定呢？ 他是这样啊，这个我认为啊，因为他这个是购物节是一种打折促销的这种形式嘛。 哦。 他更多的第一是要考虑到这个一个淡旺季的问题。 嗯。 嗯，他可能会多数都会定在三月份左右，如果上半年、 嗯、 下半年呢、 嗯、 会定在这个七八月份左右这个时间段。 来跟你们说一下吧，2018年呢，从就是去年年末就开始了，12月26号到今年的1月20号已经过了。但是我觉得啊、 嗯， 我觉得有可能之后还会再有一回。 有， 就到年中或者年末的时候。 对，它一年是两次，一个是比如春节前预热，完了每年呢还有像七八月份比较热的时候， 嗯、 因为确实我是七月份。 他们有一个夏季狂欢节，对不对？ 就 什么？Dubai Summer Surprise。 没错，它有狂欢节、 嗯、 包括像在哈利法塔底下呢，它有这种音乐喷泉的这种庆祝跨年的、 嗯、 都有、 嗯、 啊对。嗯，但是购物节呢其实很爽的，我认为。因为其实那个 Dubai Mall 就在迪拜这块啊，它你要想把它每个店铺都逛透了，我觉得你住那儿一礼拜不用干别的，只需要逛商场逛商场、 嗯、 逛商场，想把每个店都看遍。 啊，真的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所以大家去的时候还是挑重点。 对，你像真的是，就是我跟大家形容这是什么呢？就是咱买东西真的是可以随便去看，随便去逛。我记得当时我的团里的一个，我出领队嘛，我团里的一个客人需要帮他沟通这个打折砍价，包括什么换表链啊。 嗯。 我从商场的就相当于左侧的四层，跑到商场。这个左后方的四层跑到这左前方的一层，我连小跑带快走用了15分钟。 我的天哪！因为迪拜什么都是最大的， 没错， 最大最高。 它是全世界这个最大的购物中心，有40个足球场那么大、 嗯、 啊！而且它是好几层啊，你得想象啊、嗯嗯！而且里边有最大这种这个室内的水族馆， 嗯， 你直接可以看这种各种海洋生物， 就跟水幕墙一样。 没错，它把哈利法塔也嫁接在它那里边了，就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这个写字楼也好，塔也好啊，这个 嗯， 那个塔我也上去过，60秒从一层到123层，一分不差，一分不少， 哦、 而且 很精确， 没错，而且你坐这种高层电梯一般都会有耳鸣，或者耳朵有耳压不舒服的感觉， 嗯、 但是你坐哈利法你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 嗯， 它启动像高铁一样，就是这种。慢启动完中间会很快， 嗯哼， 完了到最后呢它又会慢慢的再停下来， 它用技术手段帮你去缓解了这样的一种生理的反应， 没错，而且你上哈利法塔途中呢它不会让你觉得很枯燥，因为墙的两边都是 LED、 嗯、 电梯里也是 LED， 就整个它会给你讲阿拉伯的一些特色、 嗯、 比如说它会有一个王子啊拿手上架一个鹰啊、 嗯、 完了你会看到大漠呀、啊、各种感觉的这种阿拉伯风情、 嗯、 那你到了这个电梯上呢，它会有这种从地表往云端上冲的这种 LED， 整个是配合你这个运动过程中的景色， 嗯 啊，这是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很你会感觉会很激动啊，就坐一个电梯啊，就是普通的一个电梯， 怎么会有那么多看不完的东西？ 对对对，没错，就你不会觉得啊好无聊啊，这个六十秒好长啊什么的，你就瞬间觉得、 嗯、 啊时间还不够，没回过神儿。 嗯哼， 啊、对， 感觉他那儿的购物场所非常多，如果你要是选大牌的话，就是去你刚刚说的。阿联酋购物中心也好，或者是迪拜购物中心都行。 没错，你去杜拜 Mall 吧，我觉得这个比较好，而且里边的品牌从电子类的、母婴类的啊、奢侈品类的、运动品牌类的，包括吃的。用的什么都有啊， 所以它还会像有一些，因为有一些欧洲的， 嗯， 就是打折村，它会有什么 coupon， 但它很坏的是会在关门临关门前半个小时开始出来派发。 没错没错，它会搞什么最后一秒啊， 对 ，last time 等等。 那迪拜会有这种？ 迪拜 你可以去到那儿就可以领这样的折扣券吗？还是说你根本不用领就优惠了？ 就是他在购物季期间的时候呢，他各店都会顺应商场去搞自己的活动。 嗯、 你像我们曾经遇上过最牛的就是这个欧米伽表买一赠一啊，这个是最牛的。 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对对对，你都不敢想象啊！ 天哪， 这个土豪国老干出一些土豪事儿。 对，而且我还听说，就是在购物现场会有一些就是。他们那边的富豪然后来办抽奖、 嗯、 有可能什么抽到豪车之类、 嗯、 但是这就是、嗯、对听一下听一下有这个事情发生 对对对对 有这个可能可以参与抽奖对不对 但是对对对但是你像那个、嗯、我们去的时候啊就去杜拜 Mall 也很有意思就是那会儿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七月底八月初 嗯 我当时觉得那个地表温度绝对得有60度左右啊但是、啊、 在室外待不住，所以就必须要在室内购物呀。 根本站不住，你知道当时一个特别好玩的景象啊， 嗯、 是我带着团当时，我等着过马路，因为迪拜的这种闯红灯的法律是非常严的啊。 嗯、 我这个怕大家晒得受不了啊， 嗯、 真的是夸张了、啊。我说大家一定坚持，那个在我一回头的一刹那，我发现所有的人沿着一根棍儿站在了一排。后来我说这是为什么？我一看哦，那个灯杆 那棍儿有 影儿，大家都站在阴影底下那躲他，你知道吗？ 能躲。一点是一点 对对对、 嗯、 只有我晒得满面通红完了马上我们就冲进迪拜梦啊、 嗯、 特别有意思 嗯，但是迪拜梦里面这个 非常凉爽 对温度是肯定是合适的、 啊、就一定注意那个温差的变化因为包括像中东版那边的车的空调都是超级凉 嗯哼 比一般的车的空调要低我认为甚至10度我都不夸张啊、 嗯、 一定注意这种就是切换时候的增减衣物啊 嗯 啊但是当地人我看很习惯就我走了50米从迪拜博物馆走到车上我当时感觉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干的地儿了、 嗯、 湿透了 嗯哼 完了从我边上 特别淡定的走过一个穿西装打领带完了拿公文包的人过去了，我都傻了，当时看 我以为他们是因为穿袍子所以比较好这个通风呢。 对，袍子的设计其实真的是为了这个就是凉爽和通风， 但你说这西服的这个也是赢了， 我也是醉了，当时看这画面就 好，这是会让所有女生都肾上腺素这个暴增的这个对迪拜的购物节哈，今年还有一次夏季狂欢， 嗯， 和年末的时候还会有一次购物节的狂欢， 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嗯，对，那像这个迪拜，如果大家要想买东西啊，我建议一定找这种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啊， 嗯， 就是抓住啊，尽可能的让大家去爽逛吧。但是说实话， 嗯， 你得抓重点，因为太大了啊。 对 对，真的太大了。嗯， 这是迪拜。咱们接下来还要去到哪儿？ 嗯，接下来还可以说一说哪儿呢？就是像这个前南斯拉夫这一块的保加利亚啊， 嗯， 其实保加利亚的玫瑰节呢，这个比较浪漫，今天说也比较应时应景啊。 对， 它呢这个盛产玫瑰油啊，在保加利亚其实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哦，他们那边好像是不是每年还会有一个什么玫瑰皇后的评选？ 对，没错， 就类似选美那样的。 就是，没错，他会找出来这个最好的这个玫瑰啊，完了去做一些活动，包括拍卖啊等等，有点像咱们东捕鱼那种鱼王的感觉啊。 啊， 嗯，对，那像保加利亚这块呢，其实。最早的时候为什么出现这个呢？它是一种丰收的时候的节庆啊，就相当于这个，比如说大家种一年这个稻谷啦，秋季咱们有一个这种丰收的搞这么一个丰收节庆，从民间慢慢转换过来的。它就是为了丰收这些玫瑰，完大家搞了一些自娱自乐的方式，但是慢慢这个一直沿袭下来了， 嗯， 啊，所以这个保加利亚的玫瑰节呢就传开了， 嗯。 另外呢，这个从60年代末的时候呢，就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咱们定的是玫瑰节啊，所以 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天， 没错啊，嗯，对，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如果大家想赶这个保加利亚玫瑰节，一定记住这天去， 嗯。 那当地做的所有的类似玫瑰精油的擦手油啊，完了包括像这个香水啊。还有像这面霜啊，所有都是非常好的，而且你要到那儿看见，你会知道，他们运这个玫瑰花瓣的时候，其实特别简单，感觉像装粮食一样， 嗯， 用那种编织袋， 嗯， 啊，这种编织好的这种袋子，就是类似咱们写着化肥一样那种东西，他们就一大包一大包的往上去运啊。 那，里面是整朵的玫瑰花还是花瓣？ 是花瓣，多数都是花瓣， 啊， 因为也怕整朵的会刮破嘛， 嗯， 啊。完，另外你像一些比较好的品牌的这种比如香水也好啊， 嗯， 调的一些香料啊这种东西，它多数都是从保加利亚这个玫瑰萃取的。 啊 对， 这个玫瑰节还真的是很有年头了， 嗯， 114个年头了， 嗯， 这得今年。 但是从民间开始算的时候，它大概有300多年的这种民间风俗和历史。 哦，就是定为真正的节日也有100多年了， 没错， 民间风俗就更长了。 对，他们是从民间慢慢演变过来的。 嗯哇，这个太帅了。这个期间肯定本来可能这个地区你走进去就是蔓延着玫瑰的味道， 没错， 再加上在这几天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跟玫瑰相关的一些节庆活动，而且大家去到那儿以后会发现真正的去提炼精油的那个玫瑰跟咱们平时收到的那不是一回事儿。 嗯，没错， 咱们平时女生收到的那都是月季 月季，对，如果 是因为它长 月季， 它因为长得好看就更适合在花瓶里面摆着，所以拿来送人， 嗯， 真正提炼精油的都是那种扁平花束的那种。 嗯，对，你就跟酿葡萄酒一样，那个葡萄不是咱们吃的最好吃的那种葡萄， 嗯， 对吧？ 嗯， 对， 这是保加利亚哈， 嗯， 保加利亚飞过去会稍微有点远吧？ 在大概飞过去时间应该是8个半小时左右。 直飞吗？ 没有，而且进这个，巴尔干地区的话，一般都得从拿申根签证，从奥地利这种陆路进去啊， 哦， 是比较方便的，或者拿克罗地亚签证完了进去， 哦， 啊，巴尔干呢，因为这个地方相对比较小众，而且旅游资源比较少， 对， 我建议大家如果走的话，还是选这种旅行跟团的方式， 跟团会就是省心一点。 对对对，因为我周围收过很多这个老驴友了，就是去过很多地方的， 嗯， 他们都不会说轻易的去选这种自己开车的方式，因为当地的山路啊。包括像这种小道啊是非常多的，而且当地的这种经济它并没有那么发达，营业时间你也控制不好，有些时候自己安排行程你很可能大早上去了还没开门呢，车程比较长，晚上到了关门了，那就比较尴尬了。 对对对 对 对，就会有点浪费时间。 没错，没错。 所以去保加利亚的话，跟团是很好的选择。 没错，没错。巴尔干半岛、一圈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啊，这么转完塞黑等等。 充满花香的保加利亚玫瑰节。 没错， 这是咱们又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节庆活动哈。接下来咱们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呢？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开玩笑啊，咱说一个这个动物的狂欢节啊，就是像七月这个肯尼亚的动物大迁徙 啊， 我不知道它是草食动物的狂欢节还是肉食动物的狂欢节， 应该是所有动物的狂欢节吧？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呢也很有意思啊，就是每年的这个七月八月左右这个期间吧，大概是七月底到八月十五号期间是这个迁徙季。最好的一个时间段，但是每年你要去的话，真的是得碰运气啊，真的要碰运气。而且你要选这种，迁徙季的线路呢，一定是要找在草原能马赛马拉草原能多待两天的这种。 对，我刚刚也想说，就这种，因为要碰运气，就跟追极光一样，你不能想着说我每天今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安排的特别细致，把行程打得很碎，那你有可能就会错过。 对对， 这种事情就是你得在一个地方扎下根，然后等那么一下。 没错，而且他们就会找一个相对集中的时段吧。因为有一个角马，这个冲过河对岸的瞬间，所有的角马都会跟着冲。那抓这个时间呢，其实司机们有经验，他们都会有对讲嘛。相互之间也都会在附近转，完了观察他们的动向。头马如果过去了，基本后边都会过去。 那所以说，看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过程，必须要到当地去联系本地人的司机带你看吗？ 没错，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如果参加了咱们县城这种地方，我都建议大家去参团。因为很多外国人一样是在参团的。那你跟着团以后呢，他都会，咱们安排都是当地的这个陆地巡洋舰的车，司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们会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包括早晚什么时间看什么样的动物，他会带你去转，去猎奇，去 safari， 就是碰吧，相当于，所以不是那种安排好的感觉。基本如果你要在肯尼亚看完野生动物回来，你再去其他地儿，那简直有点不太能看了啊。对， 我们纠正一下，因为刚刚开玩笑说是食草动物还是食肉动物哈，其实就是旱季来临的之前， 没错。 然后角马、斑马这样的食草的野生动物，他们会组成一支迁徙大军，然后他们从非洲的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向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自然保护区去进发， 没错， 因为那儿有更加充足的水源和食物。这段路有3000公里，途中 全长3000， 对，途中不仅要穿越狮子豹埋伏的草原，还要跨越布满鳄鱼河马的马拉河，据说会有大批的角马死在路上。 没错，这个基本就是它旱季雨季交替的时候啊，这些动物去找更丰厚肥美的这些水草。 所以除了肯尼亚，是不是如果去坦桑尼亚是不是也能看到呢？ 也可以看，坦桑尼亚也可以看，包括像每年的这个有时候会做12月份、1月份、2月份这种反迁徙季，他们再跑回去，他每年跑来跑去， 换个方向， 对对，换个方向再跑回去。那过河的这种地方，它都有每年登陆点。马拉河里边，就是大家刚才听到，其实河马说河马可能也会伤人，其实河马给大家感觉是憨态可掬的。 对呀，而且牙齿也是平的呀。 没错，但是河马 可是它是食肉动物， 河马的脾气非常大 啊， 非常之大，就是如领地性也非常强。如果你要是侵犯它的领区，它不一定会吃掉你，但是它可能会给你咬伤或者甚至咬死。对，所以呢，一般像他们过马拉河的时候，一个是河马，一个是鳄鱼，这两个都是非常 危险的动物。 没错，没错，没错。 虽然有一些角马可能会死在这个路上，但是也会有很多新的生命会在这个迁徙的过程当中诞生。 没错， 所以这也是生命的一个像是奇迹。对，所以还是 基本也是为了进化嘛，他们去这个淘汰一些相对差一点、体质弱一点的。对， 那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不管是咱们的吃的哈，玩的、逛的、买的，就连动物的大狂欢也看了。但是其实他们狂欢的同时，咱们也在一起狂欢的过程当中。 对，你像那次我们去肯尼亚的时候呢，我记得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画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啊。一个是这个晚上，因为晚上我们回酒店都是在野生的保护区里，没有围栏。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早上推开门，直接可以看到羚羊、珍珠鸡， 啊，在眼前就是该吃草吃草，他们该干嘛干嘛。 嗯，他们也不怕人， 不怕。他们是100多年前啊，就是英国人选址盖好那种酒店，他们是为了比如说打猎呀、啊、观赏啊。 嗯， 酒店用的全是那些最老式的，包括门啊、窗啊，但是内部也经过了一些翻修。 嗯， 啊，用的东西很多都是铜件的这种东西。 所以晚上睡觉有人敲门，不一定是人，有可能是动物。 我们那个晚上出去的时候，最厉害的是当时有十几双绿眼睛盯着我。 狼吗？ 我当时以为是狼，但是瞬间看头上有角，我就、心里就踏实多了。 妈呀，吓人！ 但是它里边呢都会有这种晚上巡视人员拿着枪，就是把那个鹿就是头鹿给轰走了。因为它会怕招来一些这种食肉类的这种动物 对。包括像我们去的时候呢，那个还有一个过程，因为肯尼亚整个是没有公路嘛，都是在草原上车辙压出来的这种土路。 嗯， 当时车开的飞快，就是大概可能时速得有八十公里左右吧。 嗯， 我们要赶回酒店，太阳下山之前赶回酒店。那路上时候途中，司机无意中发现一个跳羚闯入我们的视线了。 哇！ 啊，完那个跳羚跳下来的落脚点， 嗯， 正好是车的左前方。 嗯哼， 啊，完了那个司机的车头是撞到那个。 就是这个时候和这种动物相撞的时候，谁吃亏还不一定呢。 对，是最近东西特别大，就是瞬间跳下去， 那个力度。 对对对，司机都张着嘴，完了都傻了。但是好在他是下落的时候，对卸下来的那种力道嘛，等于是蹭了他一下，完他就窜到草里了。但是实际上他那一跳真的特别远，我觉得至少应该得有6米以上，就那一跃。对。当时我们这个印象特别深，我说我就问司机，我说你遇上过这样情况？那黑人说没有，从来没遇上过。 你看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我还有点不太满足，还剩一点时间。我觉得今天说吃的，因为要过年了嘛，要开始对吧？ 嗯， 还准备好我们的胃要吃了，所以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也要以吃结尾。 好，那咱们其实可以说什么呀？就像慕尼黑的啤酒节， 这个太棒了。 对，这个 啤酒不爱喝，但是爱吃啤酒面包。 啤酒面包，包括要配一个酸菜和猪肘，我去那酷毙了。 对，我还是那个土豆泥。 土豆泥，我基本也是先把 配菜。 对对对，先把土豆泥干掉。但是那个猪肘你烤出来吧，它那种脆皮的感觉，有时候咱们不太能消化得了和嚼得动。 对，稍微吃多了有点腻。 有点腻。 其实鸡肉肠还行。 没错，一份两个人分比较合适。 对对对。 你要说自己干掉一个，那真的是大胃王了。 因为那个肘子它不是说只是咱们理解那个肘，它是整个胳膊肘的那种感觉，全在那个盘子里，太大了。 对对对对，应该用咱俗话说的前臀尖吧，应该。 好专业呀。 对，基本上你要像在德国的慕尼黑啤酒节吧，它是这样，它每年会有很多大棚搭好的这种大棚，完了其实你要讲一些什么比较有意思呢，我觉得是他们那些酒保，女的酒保啊，那个手里啊单手有时候可以拿4-5个大扎杯。 大家就是如果没有去体验过的朋友，可能想象中就是咱们到了夏天夜市当中那些什么啤酒花园里面推销啤酒的女孩子都是高挑漂亮的，穿着过膝靴的，然后短裙子的。但是到了德国以后可能就会大开眼界， 大开眼界！ 你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那个女酒保的样子。 对对对，女酒保啊，就 她为什么能一个胳膊拿4-5个啤酒瓶？ 基本上，我觉得德国女人还是比较彪悍的。很多德国女人的，因为德国人身高也很高嘛，日耳曼人。那女人平均身高，我觉得大概放眼看去在1.75米以上。完了，胳膊应该比我还粗吧？我觉得。完了，他们穿着这种巴伐利亚的这种服饰的，去给你们服务。 对， 那。他们当地的这个女人啊真的是非常厉害，就是我做过实验啊，我单手拿过4个空的啤酒杯瓶。 因为他那个所谓的那个一个啤酒瓶得有他们是按米来的。 又是可以拿我的小臂形容了吧。 对对 啊，你的小臂可能都不够了，你那相当于扎杯。 一个胳膊那么长。 对对对对，一个胳膊这么长的一个大扎杯，里边倒满了啤酒。 嗯， 如果像一个就是青壮年男子，你要能举着他呀，4个空杯，一手4个， 已经挺不错， 走2圈就很难了。 对， 他们是接满啤酒的， 是 至少一个手拿3-4个，多的可能拿5-6个。 嗯哼， 但是他们可能也沉，就半接在胸口这块接一下这种劲儿，完了每个去给你传递去发，啊，那个盛况啊，我觉得是很，他们是最抢眼的。可能这个当地有一些这种节庆性的音乐啊，包括这种大家狂欢啊、干杯啊，包括有一些喊口号互动啊， 没有他们真的是达不成的，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穿插的非常快、 嗯、 啊。对，酒保太厉害了，这当时是给我震着了。 啤酒节的日期是在每年的什么时候？ 每年的九月末到十月初，持续两周，但是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 嗯、 我 每年会变吗？ 每年慕尼黑啤酒节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固定日期，但是具体日期回到时候再给大家可以查一下啊。但我记得应该是九月末到十月初。 因为慕尼黑啤酒节又叫十月节，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期间， 对， 差不多。 大概 2016年的时候在9月17号开幕的。 嗯，大概啊、 嗯、 它应该持续是两周的时间，完了每年应该时间也是有调整的，因为上次 它有调整，9月末到10月初， 嗯， 然后持续两周，会到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结束。 嗯，因为上次是11期间赶上的那个慕尼黑啤酒节。 哦、 嗯、对。 哦， 另外， 所以基本上，如果11黄金周的时候，大家如果选择去慕尼黑的话，应该是逃不开这个时候。 没错， 嗯， 基本上黄金周是可以赶上的。 嗯， 另外，其实像德国啤酒，大家其实也可以聊一聊啊， 嗯、 就说刚才说的这种烤肠啊， 嗯、 鸡肉肠啊，包括火腿啊，那啤酒其实在德国最早是发明在德国南部嘛，因为当时德国是一重工业国家，德南的这个下流的这个水污染是非常厉害的。 嗯， 当时生产啤酒的时候呢，大家也没想其实要弄出这么一个只是 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 没错，大家只是希望能喝到这种干净的类似这种消过毒的蒸馏水。 哦， 但是慢慢演变出来的这么德国啤酒。 哦， 其实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德国啤酒有多少种，你知道德国啤酒有多少种吗？ 怎么也得上百种吧。 接着猜，不对。 一千 也不对。 五千、 答对了。 真的。 五千多种啤酒的口味啊、 嗯。 包括有很，我其实这个你去德国的超市里你看啊，就是同一品牌比如普拉纳有各种瓶子、 嗯、 颜色红的蓝的甚至黑的。完了它也不同的这种啤酒比如白啤黑啤黄啤以外它还分各种口味儿。就比如什么果木味儿啊、哎，就是很多怪味儿，我觉得我可能是我接受不了的啊，就跟老外吃咱这韭菜盒子味啤酒一样是吧？或者豆汁味啤酒， 皮蛋味儿。 我反正喝的很多味儿，我觉得不太能接受，我就记住一个颜色就好了，有时候看不懂。 对，其实越可能颜色越深，它那个纯度可能也会越高， 嗯、 然后口味会越重。 对， 因为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去了一趟德国，虽然没有赶上啤酒节了， 嗯， 我在一家吃那个肘子的店里面，他们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尝一下这个德国的原酿的啤酒， 原酿啤酒 啊、 就是！那我上次没喝、哎， 就近乎于板蓝根那个颜色。 哦、 我喝了一口， 实在喝不惯。 就但它那个味儿其实有点偏甜，但是甜的很怪。 嗯，对，而且有的吧，那个啤酒入口的那个后劲儿的那个味儿啊，也很怪、 嗯， 有一种熏的那种味儿。 哎，你说特别对，它就是它分前调、中调、后调。 没错没错，但是这个德国人喝啤酒我也是醉了，真的厉害，就是一杯啤酒从白天做到晚上啊。 嗯、 咱们要是喝啤酒，可能是一箱一箱的喝，要这样喝的。 好，谢谢海龙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在、腊月29，在这个进入春节之前的一天，还跟我们一起坚守岗。 嗯、 然后跟各位分享了那么有信息量的一期节目， 嗯， 谢谢海龙，也提前祝你春节快乐， 嗯，也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 嗯、 好吧，祝大家春节快乐， 谢谢，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新年快乐，我们年后见啦。 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装饰，店庆狂欢月全面开启，庆中庆超强折扣限量送，实打实省钱装修不是梦，详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